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九章黑魔标记第二十二集。 又是一阵令人十分尴尬的沉默，最后维斯莱先生轻声地说， 好吧，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，我就把我的人带回帐篷去了。阿莫斯，魔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，如果你能把它还给哈利，就请…… 迪格里先生把那根魔杖递给了哈利，哈利把它装进了口袋。 走吧，你们三个。 维斯莱先生小声说，可是赫敏似乎不愿动弹，他的目光仍然落在哭泣的小精灵身上。 赫敏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口气更急迫了。赫敏转过身，跟着哈利和罗恩走出空地，在树林里穿行。 山上会怎么样呢？ 他们一离开空地，赫敏就问道。 不知道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他们怎么那样对待他？ 赫敏气愤地说。 迪格里先生一直管他叫小精灵，还有克劳奇先生，他明明知道不是闪闪干的，还要把他开除。他根本不管他是多么害怕，多么难过，他根本就不把他当人。 嗨，他本来就不是人嘛， 罗恩说。赫敏立刻转过来攻击他。 那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感情，罗恩，他们那样真令人恶心，竟然…… 赫敏，我同意你的看法， 维斯莱先生赶紧说道，示意他继续往前走。 但现在不是讨论小精灵权益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尽快回到帐篷里。其他人怎么样了？ 我们在黑暗里和他们走散了， 罗恩说。 爸爸，为什么大家都对那个骷髅那么紧张？ 回到帐篷以后我再跟你们解释， 维斯莱先生焦急地说。可是到达树林边缘时，他们遇到了阻碍，一大群神色惶恐的巫师聚集在那里，看见维斯莱先生朝他们走来，许多人便向前推挤。 那边是怎么回事啊？ 那究竟是谁变出来的？ 亚瑟，会不会是他？ 当然不是他， 维斯莱先生不耐烦地说。 我们也不知道是谁，看样子他们欢迎移行了。好了，请大家让开，求求你们，我想回去睡觉了。 他领着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穿过人群回到营地。现在到处都安静了，再也没有那些蒙面巫师的影子，只有几个被摧毁的帐篷还在冒烟。查理从男孩的帐篷里伸出脑袋。 爸爸，怎么回事？ 他在黑暗中喊道。 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都平安回来了，可是他们几个…… 我把他们都带回来了， 维斯莱先生说着弯腰钻进了帐篷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也跟着他钻了进去。比尔坐在小餐桌旁，用一条床单捂着手臂，鲜血正从那里不断冒出来。查理的衬衫撕了个大口子，珀西炫耀着他流血的鼻子。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看上去安然无恙，不过都惊魂未定。 你们抓到人了吗，爸爸？ 比尔劈头就问。 变出那个标记的人？ 没有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我们发现巴蒂克劳奇的家养小精灵拿着哈利的魔杖，但到底是谁变出了那个标记，我们一点也不知道。 什么？ 比尔、查理和珀西异口同声地问。 哈利的魔杖， 弗雷德说。 克劳奇先生他家养小精灵， 珀西问，口气十分震惊。维斯莱先生在哈利、罗恩和赫敏的帮助下，把树林里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。他们说完后，珀西气得直喘粗气。 要我说，克劳奇先生就应该赶走这样一个家养小精灵， 他说。 主人明确告诉他待着别动，他却逃跑了，还在那么多魔法部官员面前让主人难堪。如果他被带到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接受审问，那就太…… 他什么也没干，他只是不该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点。 赫敏厉声反击珀西，令珀西大吃一惊。赫敏跟珀西的关系一向是很好的，实际上比其他人都好。 赫敏，处在克劳奇先生那个位置的巫师 如果他的家养小精灵拿着一根魔杖到处胡作非为，这个责任他可担当不起。 珀西恢复了常态，自负地说。 他没有到处胡作非为。 赫敏嚷道。 他只是从地上捡了根魔杖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有谁能解释一下那个骷髅是什么东西？ 罗恩不耐烦地说。 他并没有伤害什么人，为什么人人都那么大惊小怪？ 我来告诉你吧，那是神秘人的符号，罗恩。 赫敏赶在别人前面回答道。 我在黑魔法的兴衰里读到过。 已经有13年没看见他了。 维斯莱先生轻声说。 人们自然很紧张，这简直就像是又看见了神秘人。 我不明白。 罗恩皱着眉头说。 我的意思是，说到底，这只是半空中的一个影子。 罗恩，神秘人和他的信徒每次杀了人都要在空中显示黑魔标记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 他带来的恐惧你不知道，你还太小。想象一下，你回到家里发现黑魔标记就在你家房子上空盘旋，你知道你进去后会看见什么？ 维斯莱先生打了个哆嗦。 这是每个人最恐惧的，最最恐惧的。 接着是片刻的沉默。比尔拿开裹在手臂上的床单，查看伤口，说道： 哎，不管这个标记是谁变出来的，今天晚上可给我们帮了倒忙。那些食子徒一看见他就跑了，他们一个个匆匆换以移形，我们还没来得及接近他们，揭开他们脸上的面具。不过我们接住了罗伯茨一家，没让他们摔在地上。现在他们的记忆正在被修改。 食子徒？ 哈利问。 食子徒是什么？ 这是神秘人的信徒对他们自己的称呼。 比尔说。 我们今晚看见的应该是这些人的残余，他们不知怎的逃脱了，没有被关进阿兹卡班。 我们没法证明就是他们，比尔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 不过很有可能。 他又无奈地说。 对，我才肯定是这样。 罗恩突然说道。 爸爸，我们在树林里遇见了德拉克马尔福，他实际上差不多告诉了我们，他爸爸就是那些蒙面疯子当中的一个。我们都知道马尔福一家以前和神秘人很有交情，可是伏地魔的信徒。 哈利说。大家都打了个寒战。维斯莱一家和魔法世界里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一向避免说出伏地魔的名字。 对不起。 哈利赶紧说道。 神秘人的信徒想干什么？把麻瓜弄到半空悬着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 意义？ 维斯莱先生干笑了一声，说道。 哈利，那就是他们作乐的方式。过去神秘人当道的时候，他们杀害麻瓜多半都是为了取乐。我猜想，他们今晚多喝了几杯酒，就忍不住想提醒我们一下，他们还有很多人在外逍遥。他们搞了一个愉快的小派对。 他厌恶地说。 可是如果他们是食子徒，为什么一看见黑魔标记就换以移形了呢？ 罗恩问。 他们应该很高兴看见他呀，对不对？你动脑子想一想吧，罗恩。 比尔说。 如果他们真是食子徒，神秘人失事之后，他们就会千方百计不让自己被关进阿兹卡班，编造了各种谎话，说当初是神秘人强迫他们杀害和折磨别人的。我敢打赌，他们比我们这些人更害怕看见神秘人回来。神秘人倒台后，他们百般否认自己跟他有关系，又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。我认为神秘人对他们不会很满意，你说呢？ 那么变出黑魔标记的人， 赫敏慢慢地说， 这么做到底是为了表示支持食子徒，还是要把他们吓跑呢？ 我们也不能确定，赫敏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 不过我要告诉你们一点，只有食子徒才知道怎样变出那个标记。我可以肯定，变出标记的人以前肯定是食子徒，尽管现在也许不是了。听着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如果你们的妈妈听说了这些事情，准会担心得要命。我们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， 然后早早地弄到没钥匙，离开这里。 哈利爬回到他的双层床上，脑袋里嗡嗡作响。他知道他应该感到精疲力竭才是，现在已是凌晨三点，可是他却感到异常清醒，清醒而且担忧。三天前，现在感觉已是很久以前，实际上只过去了三天。他醒来时感到额头上的伤疤剧痛难忍。今晚伏地魔的标记13年来第一次出现在空中，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？他想起了离开女贞路前写给小天狼星的信，小天狼星收到没有？他什么时候会回信？哈利仰面躺在床上，望着帆布棚顶，然而脑子里没有想象出什么东西帮助他入睡。帐篷里早就响起了查理的鼾声，过了很久，哈利才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。